好啦，咁啊，阿旺系咪？即系我哋都睇到个结局嘅，阿旺啊，阿旺即系再创世纪啊，真系 吓。系啦。 咁啊，即系内地已经播完咗啊，系咯。咁啊，真系好好笑啊！即系最尾咧，原来真系阿旺诞生记啊，最后真系变咗阿旺喎。 冇错。 结局吓， 系啦， 真系傻咗。 因为喺个 系 喺个艺术喺个艺术馆嗰度啊嘛，林美系咯，布景出拉之前啊嘛。 嗰只懒懒系咩嘅？首尾呼应又翻翻去布拉格嘅， 系啦，冇错，系啦。咁佢手又震晒，跟住之后个电话跌咗，都好似成分钟都好似执唔到，好似连个电话跌咗自己都唔知有半噶嘛。 初初净唔知系啊， 系啊，周丽淇喺度提佢，先知最后一个镜头就系咁啦。 即系竟然周丽淇最屘系周丽淇赢晒嘅， 系啊，冇错， 系啊。咁但系周丽淇赢又唔系靠自己，你先至滚噶嘛。即系佢最后 系， 其实都系第一就杨怡。出賣一個對方啦，第二就是靠一個內地神秘富豪 互相。 咁點解有個無端端有人會出手？佢竟然話佢身邊嗰個女助手原來係一個微服出巡嘅嗰個有錢佬個女喎。 係啦，冇錯。 即係話佢想即係、就是、想放低自己富二代嘅身份出嚟學下嘢喎，同埋喺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做生意嘅道理喎。跟住又叫個爹哋。阿爹哋出嚟幫手喎，咁當然個爹哋又講到自己好欣賞佢哋嗰個咁嘅咩電池話咩超級電池計劃咁樣，係啦，我以為佢整咗個超力電池盒出嚟咁巴閉，點解唔知佢？ 但係咁樣喎、啊，其實就我喺度睇完呢一集嘅時候，我攬一攬呢、這個香港嘅富豪榜同埋內地嘅富豪榜去對比之下咧，佢呢度講佢係入到中國。頭二十名嘅首富啊嘛，係咪？我會喺嗰度咁樣講。但呢一度講周麗淇佢代擁個集團咧，其實就係、是、個古仔係講本來佢老豆已經係首富，跟住之後俾阿郭信剛彈咗上去，跟住佢壓咗落去第二嘅啫嘛，係咪？以佢嗰副身，以佢嘅財力嚟講，如果佢只係二十名內咧，根本上佢係絕對。冇佢哋呢邊咁有錢嘅嗰、那個所謂救佢嗰、那個，其實如果嗰、那個、以個排名嚟去計啊，咁樣計法就，除非佢頭兩名嘅首富咁樣就有機會。但係佢呢度話係頭二十名咧，我有啲拗頭啦，真係。如果頭二十名咧，香港十大首富佢都入唔到嘅。如果同香港個集比， 咁如果係中國首富咧？如果係中國首富咧？如果佢話 中國首富梗係得啦，中國首富就一定得啦。 係邊個馬雲啊？ 依家好似馬化騰。 哦，即如果佢除非话佢系中国首富，如果唔系就好似唔系好讲得通啦。 系啦，冇五名内都得，五名内都可以勉强。你未必一定有钱过佢先可以救到佢噶嘛。但系 咁当然，起码系咁嘅 level 啦，大佬。 系啊。 嗯。OK， 咁嗱，其实你呢度你就用现实去解读啊，你用另一个角度睇啊，其实就你就唔使谂呢样嘢啦，因为咧好明显，点解佢个女都系？講曬廣東話，當然佢係配音啊，唔好理佢啊嚇。點解個老豆由頭到尾都冇用啲鹹淡廣東話或者任何嘢，反而佢係用一個北京嘅嗰啲嘅腔嚟去講嘢嘅咧？咁你明唔明中間嗰個暗示咧？ 哇！嗰個唔叫暗示啦嘛，嗰個 咩啊？ 嗰個唔叫暗示啦嘛。 嚇？哦，咁如果你咁樣諗，你就唔明啦，係咪？二十名，咁佢嘅暗示就係、是、其實佢就係中國啊嘛，佢代表嘅係。係 啦，好明顯啦。 佢就係中國大人落嚟救你香港嘅，咁同埋佢最尾喺個同啲記者講嘢嗰啲對白咧，佢意思就係話，即係我一定會睇住香港呢一個勢實嘅，我唔會俾佢衰嘅，佢咁嘅意思啊，其實係想表達。係 啦。 因為呢個你唔好唔記得咧，係呢個回歸二十週年劇，咁其實佢呢個所謂富翁嘅作用，其實就係代表中國政府講一句說話。 係啦，冇錯。 咁啦，其實是官方嘢嚟嘅。 係官方還官方啫，但係可以個鋪排唔可以咁硬啫。 係咯，即係佢既然係咁，佢索性佢係中國首富啊。不過佢又話佢要好低調啊嘛，咁你又講唔通嘅。係咯，即係佢話佢呢個人佢平時好少露面，咁如果中國首富就唔會啦，即係唔知佢啦。係咁啊，呢套劇如果你要講 make sense 就。多餘啦，喺由開始就唔 make sense 嘅，咁所以呢個唔重要嘅。 係，跟住仲有去到尾嘅時候，周麗淇啊，佢 要同阿郭晋该喺度对决咁样嘅气氛嘅时候咧，佢做嘅嘢真系如果以个铺排嚟计，真系完全唔可以叫做系原因嘅。佢好似系又系一种胶胶地咁样想救呢个人，佢做坏事，想呢、這个抢晒全香港市民嘅钱啊咁样。跟住之后佢咧就要好似想打救香港市民咁样嘅。 唔係，其實佢呢個橋根本係大時代嚟，好明顯。 係， 佢想玩大時代咁嘅嘢，但係佢做咗出嚟嗰啲嘢咧就完全唔得嘅。 好差嘅，係啦。 大時代始終啊，方展博唔係蠢嘅。嗱， 係，冇錯。 雖然似乎佢鬥好運係都唔夠阿丁鞋，咁但係咧，唔好唔記得咧，佢最尾唔係嗰四個富豪喺佢輸嗰刻自己就嚟幫佢噶嘛，都係阿方展博。去哀佢哋噶嘛，即係佢起碼方展博係有做個嘢，去叫呢幾個富豪出嚟幫手啊！咁當然個原因就係因為佢老豆方俊生曾經幫佢哋啦，各人又係佢哋朋友又好，幫佢又好啦嚇，幫過李嘉誠上市啊嘛！當年如果大家有睇《大時代》， 冇錯， 即係好開頭啊！李嘉誠已經出過場，係一個即係一個係咯，都係一個小商人咁。係 啊， 咁跟住阿方俊生話不出十年內呢、這個咩，佢又會成為香港首富，即係。嗰、那個其實已經係一早鋪定咗，有呢幾個人㗎啦，其他幾個我就唔記得幾時出啦，但係明話其實都有出過嘅展選，唔係話最尾先出嘅。 因為佢要打阿陳萬賢嘅時候 咧，佢 要求人哋幫佢手喺出邊掃啲街貨嘅。 即係你講劉松仁嗰時已經有出過佢哋㗎啦， 有出過， 即 係喺 鋪咗佢哋係佢哋 friend 㗎啦， 係啦。喺塊玻璃嗰度就揾個好似嘉英哥咁樣嘅髮型嘅物體，好明顯係影射霍英東啦。咁樣就係啦，又踢波嘅咁樣嗰、那個係啦、 嗯。 另外有一個鬼鬼地嘅，好明顯何新，咁好明顯係講何生啦。嗰、那個就 即係佢咧，就你估都估到最尾，佢哋一定有用㗎啦。你睇佢哋嗰時出場已經，即係最尾有咩用咧？咁原來就係方展博喺嗰幾件紅背心度啊，揾到嗰幾身嗰幾張嘢啊嘛。咁就叫佢哋還恩啊嘛，咁你呢度起碼 OK， 咁你咪即係叫做佢係有出力去叫佢哋幫手，咁而初初佢哋都唔好想㗎，佢係講到，佢話你即係叫我哋即係泵水去撐你啫，咁佢話唔係，係借運啊嘛，即係你當佢呢個係出口術又好，定係咩都好啦嚇，總之你幾條友你走唔得㗎啦，因為你講明，即係因為呢個係嗰佢嗰個。即係呢個就係阿方俊生剩低嘅遺產啊嘛，你可以話呢個係。係 啊，係啊，係啊。 但係佢哋要求佢哋做乜都得噶嘛，咁其實佢哋都冇得 say no 噶啦。不過你睇得出佢哋唔係一見到就話好啊嘛。咁你呢度冇理由係仲要調轉，係嗰個人主動咗嚟幫你。咁你周麗淇其實係坐喺度等死嘅喎，嗰刻其實係。 係啊。 本來佢係等死要輸嘅喎，咁你如果咁講，你咪即係將大時代調轉寫。咁即係大時代啊！我方展博冇曬辦法啊！見到阿丁蟹係咁贏咧，突然間嗰四大富豪出現入市啊！咁你都唔好睇啦，係咪？你咁諗係咪啊？ 係冇錯、啊。 變咗方展博都唔係靠佢自己，即係嗱，你求人都係你嘅方法嚟噶嘛？你起碼係你、 啊、 你求得喐佢啊嘛，都係你好嘢㗎，係咪先？係 啊。 即係你山窮水盡，啊、你試下你山窮水盡，但係你哀到李嘉誠幫你一把，等你可以翻身，咪都係你好嘢啫。又唔見大哥哀到，係咪先？李嘉誠係人都幫咩？係咪先？咁起碼呢一樣嘢係佢嘅努力而做出嚟啊！起碼佢講到啊，係雖然係或者係啊方俊生剩低都好，乜都好啦嚇，即係總之佢唔用呢一着就輸啊嘛。咁呢一度係喂佢係屎不撞棍，無端端請正個女助手，個女助手咁巧又係個富豪，原來個女嗰啲咩事啊，大佬？ 仲石头爆过以前粤语片嗰啲神仙打斗桥，系啦， 即系呢个系 Ex-Machina 啦，即系 Ex-Machina 原本意思就系神仙打斗啊嘛，就天降神兵啊嘛，其实就系咁解啊嘛。咁呢度成咁样，大佬天降即系呢个中国嚟去救你咁样，系、哎、大佬你个主角系董建华就似啲系嘛？系咪？ 系。 咩？即系总之就唔得嘅，你睇过咧？根本周麗淇就冇咁嘅實力，咁就算佢身邊有林文龍都冇用嘅喎，即係林文龍原來都唔係好犀利嘅啫喎，我以為講到佢，即係講到佢諸葛亮咁，咁照計係佢 係佢出手去求都好啊，都好啊，係咪先？ 佢淨係喺度講嘢，喺側邊講嘢俾意見嘅，真係出手冇做過。 佢係連阿陳滔滔都未去到啊！即係佢最後嗰個位置，佢真係坐喺度嘅啫。 係啊， 咁你諗下呢個嘗試去做一個大時代嘅結局，但係結果係做到咁嘅。咁但係你最尾都講到阿周圍可以咁樣贏，咁你贏乜鬼嘢啊？ 係 係咪？ 同埋一樣嘢，佢大時代嗰度雖然講嘅下邊嗰啲小市民都係貪心嘅，係嘅，但係冇呢度講到咁盡係所有人都貪婪，咁樣其實冇個底幫佢。你咁樣咧，反而削弱咗佢出手救市同埋打倒呢個敵人嘅原因喺度啊！ 唔值得救啊！你覺得嗰啲人好似唔值得救？ 係啊，嗰啲人完全唔值得救，同埋阿郭晉剛個角色，佢係做得樣衰啲啊！但係如果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敘述嗰個世界，又冇乜錯嘅，係啦。但係佢做得衰啲，唔知點解，即係好想打佢咁啫。佢秒嘴秒舌咁樣講啲歪理嘅時候，係啦。同埋呢套戲佢成日喺度講嗰啲歪理嘅時候咧。就嗱歪理人人都可以講，但係唔同階層嘅人講啲歪理咧，令你入耳咧係唔同嘅。裡面嗰度啊，講到啲有錢佬啊，佢講嗰啲歪理啊，其實同啲小市民講嘅嘢係一模一樣嘅。 唔係同啲小市民係衰過啲小市民，就係、是、街邊係 啊， 街邊飛係市井之徒嘅説話。 係啊，完全用曬呢啲字，係啊，佢一啲嘅包裝潤色喺度令表現到自己身份嘅嘢都冇講過，佢哋自己都冇用過呢啲字啊！啊，淨係喺度又係一樣，人人都貪心㗎啦！啊，佢哋貪心自己中個頭埋去要賺錢嘅嚇、啊，有錢過唔係啦嚇，咁樣講嘢係佢個心可以咁諗，但係唔會咁出口咯呢一種人。 我仲喺公開場合咁樣講啊！佢嗰時已經係話佢成為咗香港首富㗎啦，你會唔會講啲乜嘢？ 系唔会啦，心可以咁谂噶，冇问题噶。 嗯 啊，真系 系咪？即系李嘉诚都唔知佢心谂乜，但系佢绝对唔会喺发布会讲啲咁嘅嘢。 咁系咯， 系咪？李嘉诚有冇想象？李嘉诚喺发布会，你哋个个都抵死啊，系咪？你钱唔俾我赚，系咪？系咪先？唔会咁讲系咪？ 但系唔会啦。阿潘志文嗰度都系同阿周丽淇决裂，都系又系讲呢啲咁嘅嘢，又系冇分别嘅。个一见到贪钱嘅时候咧，就好似啊个身份完全降低晒嘅。你可以心态可以变，但身份你冇变到啊！唉，真系 唔知佢啦，是但啦，系咯，是但啦，系咯。咁呢，因為個講法就係呢套劇都係諗住俾啲市井嘅人睇，所以啲嘢就做得好市井。咁但係係唔係咁嘅咧？ 冇理由連富豪都變到咁市井。 咁老實講，班觀眾又係咪真係咁低層次咧？咁好明顯唔係咯，係咯，啲內地觀眾都接受唔到咯，係啊。 係啊，佢雖然開頭未睇之前對佢期望度高啫，但係。開盤個分數同埋依家收盤個分數爭咁遠嘅時候，好明顯啲人係對佢非常之失望，覺得佢唔好睇。 咪同埋你完全唔覺得周麗淇原來係主角啊？最弊係 係啊！ 你睇開頭個鋪排，你真係覺得佢只不過係一個配角嚟嘅啫。 係啊，我係睇多幾我就講咗應該似係佢主角，我都只能夠講話似係主角嘅咋。係啊， 點解咁講？咁啊，後屘佢係好緊要㗎，講嘅 係唔係？但係開頭嗰幾集，我係覺得聞到陣味似佢係主角咯，好似好多嘢都係圍繞住佢轉咁樣咯，咁樣。 咁你覺得開頭似咩？我唔覺得喎。 哦，咁樣似哦，係明白。 就因為第一場就影佢跳舞啊，所以你覺得佢係主角？ 唔係，即係好多人都係同佢楞到佢嗰條線咯，影佢個角。係 啊，但係你個感覺咧，覺得佢只係一個小妹妹嚟嘅啫。 系啊， 因為有啲古仔啊，佢係會有啲古仔咧，佢係唔係用個主角嚟開場噶嘛？即係佢係會影下啲唔關事啲人啦。咁其實嗰啲人咧，好似因為點樣影佢先，但其實佢唔係主角嚟噶嘛。即係反而係唔奇嘅呢一樣嘢，反而係吸引啫。係啊，即係影啲唔係主角陣嘅人先都會啊嘛。可能影住個細路咁樣，咁其實唔關事，個細路根本同佢哋冇關係。咁嚟開場嘅都好多。 咁但係你變咗佢好似就似係呢種啦，即係帶啲長口出嚟嘅啫。其實佢唔係主角嚟嘅，即係例如有時咪就係嗰啲以前啊咩陳海林做嗰啲人哋啲阿妹嗰啲啊。 哦哦哦， 咁你見佢就好似都成日影住佢咁樣，跟住逐個逐個去揾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唔係主角嚟噶嘛。咁但係你做落去，佢真係主角嚟嘅喎。咁你呢下嘢先好大鑊啊！系啊， 冇错。 你突然一下突然间发现，原来惠香真系主角嚟嘅，系咪？你睇《城市猎人》系嘛？系咪咁咧？ 诶，系啊，唔似添啊。 城市猎人唔系讲阿孟波嘅，系讲惠香系嘛？系嘛？ 诶， 系嘛？再大镬啲系咪？发觉原来后边嗰个彬彬先系主角系嘛？ 唔系，定系原来后边嗰个有钱女助手系主角啊？会唔会系咁样？ 唔系，依个铺排咧，可以任何一个系主角咯。如果佢咁铺排都得就 系，冇错冇错。系，不过我信唔信服嘅另一件事啦。 即系嗰个内地富豪嗰个女先系主角系嘛？原来系嘛？ 系啦系啦，佢只系讲就系啦呢个。 即系就系嗰个啊？你意思系？ 系我知嗰个。 嗰个合理啲，即后边一个成唔起眼嘅小职员先系主角。由开头到尾佢都系斟茶递水嗰、那个系咪？唔系，唔系话唔单你可以系个由个宫女开始讲咗咩做到皇后冇问题，咁但系你个字典就会重摆去到噶嘛，就会由呢个宫女入去建宫咁样开始系咪讲噶嘛，系咯，即系你睇到个摆位嘅问题啊，而家系即系个摆位你唔觉得出嚟其实女主角嚟嘅。咁你咁樣，咁我真係好奇囉，呢套戲真係神奇嘅一套戲，係囉。如果呢套戲都得就更加神奇啦，當然係咪，咁結果就冇，大家都 呢個世界奇蹟係有，但係唔係咁多囉，咁就佢冇發生喺佢身上。 奇蹟係有，但係奇蹟唔係發生喺啲無厘頭嘅嘢身上，即係人哋得呢其實都有原因嘅，不過你冇預期啫，同埋人哋其實有實力嘅奇蹟嗰啲都 系啊，冇 错。唔系无端端咁，明明好 shit 嘅套嘢，但系真系好中意睇。即系唔系，但呢啲啊真系奇迹。虽然唔系冇啊，但系真系呢啲就真系好少啦。 都有噶， 系都有嘅，但系真系好少嘅。你话黑马爆冷，唔系只马真系冇实力噶嘛？ 系 你意思就系你冇留意佢啫嘛？意思系 冇错，系啊。 佢唔系真系低噶嘛，大佬。 系仲有。郭晋安佢点样收郭晋安档嗰度又系真系吓鬼死嚟大家啦系咪先嗰度 有咩？我净唔觉得系佢哋收佢档，系佢自己有病啫喎。 系喎， 佢边度有收佢咧？ 佢唔收佢档都，佢唔收佢档，佢都自己会病死噶喎。其实又系喎， 即系斗赢赌神最好嘅方法就等佢自己冚身头啊嘛。 系冇错。 是边个斗帝赌神？唔系阿陈金城啊嘛，系隔篱嗰个阿叉啊嘛，放狗咬嚟嗰个 啊。陈正啊嘛，系啊。 啊唔系 ，sorry， 嗰个系阿刀仔啊。 阿刀仔，陈刀仔。 系陈刀仔收咗赌神皮啊嘛。 系因为失咗个陈正俾佢仔。 系啦，冇错啊。所以陈刀仔点解有资格去成为赌神嘅徒弟咧？啊，你条友仔，你个个都骗我，唔通你骗到我？啊，真系你都有啲嘢啊，咁系咪咁啊？阿赌神讲得系咪？系咯， 系啦。 你派杀手乜嘢都奈我唔何嘛？点知我就踩你个，梗系你条友仔嗰个含成濑嘢啊！都抵我收你做徒弟啊！系咪咁啊？ 系啊，唉，仲诶呢个阿袁伟豪佢死嗰度啊，真系又系啊， 直情系嘛？ 特登製造煽情位啊，係真係，但係唔係覺得可惜啊，係覺得惡咗一惡下。 可笑係咪？ 可笑咯，係唔係可惜咯？ 佢仲要臨死講一大段喺我手機嗰度講一大段冷情深嘅説話嗰度咧，真係。 大佬，你報警 call 白姐啦，係嘛？ 係佢咁得閒去講嗰段嘢哦。 你 call 白姐，可能你仲救到你條命。好似預知自己會死咁樣嘅喎，真係。 咁當然係啦，佢買花你已經知佢死亡 fact 㗎。唔係，我知死亡 fact， 但係佢自己個角色係咪知道自己 死亡 fact？ 佢個角色咪知道自己死亡 fact 咯。 係。 係啊，因為夠鐘領便當啊嘛。 係 夠鍾去揾阿夏之領便當，咁梗係咁㗎啦，冇辦法啦，即係成套都係教嘅，但我唔知啊，大家咁即係冇睇啊 ，Even 咧，我哋再講多都冇用，係啊，即係香港而家先啱做，但係大家冇睇，好似冇係嘛？ 係咁，我唔知道，我在座嘅主持好似除咗我同你有冇兩位有冇睇啊？另外嗰兩位紛紛有冇睇啊？ 少少啦，少少啦， 即係都係睇咗周麗淇跳舞咋係嘛？ 唔係，我有睇到三十幾集，其中少少嘅都，即係飛咗三十幾集 嘅 我都。 哇！好鬼面喎！ 系啦， 咁原來周麗淇就係最終嘅收啊郭晉安皮嗰個主力嚟嘅，其實係嘛？ 係可以咁講，但係其實都唔算。 咁啊，周柏豪係搞咩㗎？其實 咪就係整超級電視咯。 係啊，發明家當佢係。 即係佢其實佢出場其實唔多㗎，係嘛？ 佢都唔係少嘅，但係咧，我以為佢後屘佢哋會發達㗎嘛，但係點知佢哋冇喎？ 我係啊，撳佢都見唔到周柏豪啊，因為。 哦，咁樣，咁佢又唔係嘅，佢又唔係出得好少嘅，不過 都有嘅。我都以為咧，佢哋幾個後生仔點樣能夠發達而又打大惡嘅故事。 係啊，我都以為係我嘅，點知冇嘅，唔冇嘅。 哦，原來 咁寫好好多。 係啊，我都以為係咁嘅，但係最尾佢都係、原來佢都係淪為阿拉博士嘅啫，你明唔明？ 哦， 係 啊， 即係都係後邊一個發明家咯。即係其實以往咧， 只不過 係咩咁又未至於嘅。以往應該係揾阿相逢何必曾相識嘅 影片方 做嘅事啦，係啦，即係無端有條友扮咗愛因斯坦咁，成日喺度，即係佢可能出場都唔少㗎，咁咪出嚟搞下笑，咁咪平時咪發明，咁即係似嗰種㗎咋，個角色其實係咁樣，不過佢揾咗阿周柏豪做㗎嘛，其實應該揾阿蔣志光做就明啦，就似啊，同埋你都知道咧，佢唔會發到圍嘅，揾蔣志光做你明咩？好老。你揾周柏豪做呢，你覺得佢哋嘅後來一定會變方展博嘅，點知冇喎？點知原來呢度方展博係阿周麗淇喎？你啱唔啱頭啊？ 係，仲有啊，阿周柏豪身邊有個短頭髮嗰個女仔呢，阿鄧佩儀啊，佢喂其實好明顯係慳姑嚟㗎啦，係咪？真係又係 嚇？點解咁講？ 點解？佢喂，就好似企喺佢身邊嗰度幫佢喺度處理嗰啲問題啊嘛，即係同埋照顧佢生活，就好似成日當佢偶像咁樣拜咁樣，好似黐住佢，跟住之後就佢衰嘅時候都繼續黐住佢，唔離開佢咁樣嗰種咯，係咯，但係又好似默默喺身邊支持佢，但係又等佢向自己示愛，但係又唔敢又唔會開聲嗰一隻喎，係咯， 係冇接埋紙飛機啫，係咯。 系， 冇接紙飛機，同埋話佢有家族性遺傳心臟病啫，係嘛？ 係爭在呢一啲咯， 同埋個樣衰啫，係得咁多差別啫，係嘛？ 只係冇咁靚啫，未至於衰嘅。 佢係慳妹定慳啲啊？叫做應該 都得嘅。 咁啊，點都好啦嚇，即係總之完全冇發揮過呢條線嘅。原來佢只不過由頭到尾都只不過係默默嘅一個發明家。咁其實有咩意義呢？嗰樣嘢真係我唔係好明白，即係咁，即係話佢都係去整嗰個咩超級電池啫，又話咩有咗個超級電池，講到好似解決人類喎，可以講人類能源問題咁樣嘅喎，好大喎，即係突然間發覺原來係科幻片嚟㗎，有個佢嗰個係一個永續嘅無限能量源啊，你明唔明啊？佢要發明呢個嘢係，你可以咁理解，你可以咁理解，係。 系啊，佢有咁谂过噶， 系永动机嚟嘅， 系啊， 科幻片嚟啊，原来嗰个最后，不过佢最后都系吹水啫嘛，都未整到出嚟噶，讲乜都得。 台一， 我最后话整波动引擎啦，珠峰又得，呢个或者到光子力，唔系甩都得嘅，你三一能量都得，你讲啊， 同埋佢喺度好似又要抽水咁样啦，佢系要整一嚿系唔会爆炸嘅电池咯，系啦。 呢样嘢咪系咪应该唔讲得出口噶？系咪呢个问题？系咪？ 但系佢又唔会爆炸，因为佢系要安全，因为安全性问题，佢要用好多方法嚟去攻击嗰台电池，都唔会爆炸。即系例如用紧嘅时候就割开佢，佢都唔会爆炸嘅嗰台电池系啦。 哦，依家其实真正嘅即系我依家用紧嗰啲电池咧，其实都会有呢、這个。跌會爆炸呢個問題嘅，但係咧，而家其實都已經有人研發咗點樣跌唔爆炸咧， 佢總之加咗啲嘢落去，咁令到佢跌嗰陣時咧，佢嗰、那個啲電池就會硬淨啲，咁咧就唔會震到佢爆啦，類似係咁啦。 其實紅 A 咧幾廿年前已經解決咗㗎啦，就係、是、用紅 A 太空機裝住個電池，咪唔會落雨唔怕入水，係咪啊？你明唔明啊？同埋唔會爆炸咯，係咪啊？ 係啊， 即算啦，即係呢樣嘢，即係。即係佢又唔知道做乜嘅，總之呢度哦乜原來嗰個角色作用，只不過係一個發明家嚟嘅，扎到尾都 係 咁。 同埋講到就係呢一種咁嘅超級電池，又係其實又係一個概念，不過係實在啲擺咗入去真係有嘅嘢。即係其實嗰、那個叫烏托邦計劃咁，咪爭就係爭咗樣咁嘅嘢，啲人冇曬信心，跟住之後注入咗呢一樣嘢落去，咁就令啲人對呢個計劃有翻信心。咁解其實又係啲加啲堅力落去，令人哋唔相信佢得嘅，令到 即係總之佢話嗰樣係乜都得啦，因為佢要講到佢可以憑一個人開發到出嚟，就當然唔會起個太空城啦。咁佢咪變咗係講電池或者咩咯？其實佢不如再講咩？咁不如係一個程式會唔會仲簡單啲啊？ 係啊，佢乜嘢都好似識噶嘛，佢寫 M 唔係啊，即係話意思佢唔好講係一個實物嘅開發，係一個可能一個 IT 嘅開發，咁你咪可以係。憑住一兩個人做到咯，即係你即係其實因為反正佢唔重要噶嘛，咁你唔需要話去發明電池啦，即係其實呢個 係乜嘢重要啫？ 淨係諗一個概念出嚟嘅，反而仲 OK 啫。 係咯，係咯， 概念佢一直有嘅，咁佢因為佢嗰度咁樣又唔得嘅，因為就佢呢度硬係成日都係 sell 概念 sell 概念，冇一個實質嘅嘢，咁佢衰咗就係冇實質嘅嘢喺度，要有啲實質嘅嘢出到嚟。先至係可以令到啲股投資者會信服對佢有信心，個股價唔會跌啊嘛。其實就咁樣， 咁啊， 係要有啲實在少少嘅呢一段嘅。 哦，咁呢套嘢真係用正中國問題啦，要實在啲就係。 係講啲 中央台，點解可以中央台播咧？我真係唔明嘅，真係如果係咁。 係啦，講開中央台播嘅話，咁啊又講啲實在啲嘅問題啦。香港嘅觀眾，我唔知算係幸福定係受罪啦。原來我哋睇多少少嘢嘅係， 應該唔係少少啊！即係你就係睇到嗰集嗰個位啫。我估其實好多個位都其實係有調整過。 有機會啦。首先我睇係啊，我講翻我睇到嗰個位先啦。就係、是原來雷曼嗰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喺阿周麗淇同阿袁偉豪分咗手嘅時候咧，原來香港版加多一段嘢嘅，但係內地版咧就剪曬嘅，就係、是。嗰啲雷曼苦主又係深水埗居民其中有一個呢，佢其實綁咗周麗淇，跟住之後就勒索1000萬嘅，係啊，呢一段就佢完全 cut 曬咯，嗰一段戲就 呢段戲有幾長咯？ 幾長啊？半集之內都播曬，但係佢好散好散咁樣分佈嘅，其實實際嘅時間唔多嘅，其實就嗰度 都 是時 間交代嘅啫。 是啦，冇錯，但是就我覺得有機會呢一段呢，因為香港嘅股民同埋內地嘅股民個特一文化背景好唔同啦，咁樣就可能內地嘅審批嘅時候覺得呢一段會有啲煽動性啊咁樣嗰啲嘢啦，因為內地人你覺得會唔會做得出呢一樣嘢，係啦，咁就大家都好明白㗎啦，係啦。会系咪因为受到佢煽动而做得出咁就唔知道，但系做唔做得出就心照啦，系啦。 搭咗佢，我惊做唔出绑架佢，搭咗佢啊直接。 喂，收唔到钱噶喎，杀咗佢，收钱实际啲人啊。 收完钱杀咗佢咯，或者杀咗佢之后先要话佢绑架咗佢咯，佢唔知噶。唔知噶。 撕票啦，最后就都系。 我谂佢唔系撕票，系其实已经死咗噶啦。不过佢话喺佢手上啫。 哦， 点解做唔出咧？ 系咪？ 系 啦。 你点知佢做啲咩 cut 咗？话唔定中间有人食串鱼蛋，又有觉得有暗示，系咪？攞一嚿砖又觉得有暗示，攞把遮都觉得有暗示，咁我谂都 cut 咗好多嘢噶啦，系咯。 系唔出奇啊！咁又未必嘅，鱼蛋嗰度冇 cut 嘅，因为我见到有一段系阿邓敏仪都有食鱼蛋喺深水埗嘅。 哎呀，甩漏咗啦！ 唔小心啊！呢个 系话 唔小心啊！ 咁佢呢套嘢咧有冇个反字噶？任何一句有个反字， 暂时冇睇得咁细，系啦。 有冇个围字啊？同埋个离字啊？ 啊！ 未見到有啲小紅似紅人嘅物體出現係啦，幾安都唔見。 嗯，咁樣，因為 咁就合乎啦，係咪？ 嗯，依家就話咧，大陸有隊樂隊咧嚇，咁就叫咩反骨樂隊，咁咧就唔俾佢叫呢個名字，就叫要佢改做正骨樂隊喎。 以為咁應該有另一隊叫 邪骨啦， 啊唔係，啲人咪話就係話乾脆改做邪骨樂隊，咁應該冇事啊， 正骨啊真係大佬，正骨隊我聽過。 即系呢个趣闻一则啫，系搞搞下笑嘅啫。好，咁继续。 趣闻定系真嘢嚟嘅先？ 啊，真嘅，不过应该 系真嘢嘅趣闻啫。 真嘢嘅趣闻啊！ 内地咪真嘢咯，嚟到香港咪变趣闻咯。 系啦，系咁啦，咁又做紧，仲有少伟话我净系睇咗尾几集， 呢套简直系趣剧嚟啊嘛！不断发现有笑话啊嘛。所以大家真係 miss 咗㗎，你唔睇真係好好笑啊！ 係，我只不過係睇咗幾集嘅啫。上個禮拜又係睇幾集，今個禮拜都係睇未幾集。哇！竟然可以做到咁長嘅節目，呢、這個時間啊，就知道有幾咁啊多位啊可以去留意啦。 仲有好多位我哋其實冇睇嘅，可能仲好笑啊！ 係、哎，冇錯。 啊，呢、這個好值得大家睇嘅，如果當笑片嘅話。 係啊，同埋呢個錄音嗰段係啦，呢、這個。坐啊郭俊哥喺度自認殺人嗰度又係好笑啦，段阿楊怡，真係 即係最尾咁樣，即係呃佢自己講曬自己嗰啲罪行出嚟咁樣啊， 佢咪承認咗派去嗰個殺手嘅就係佢即係佢揾開嗰個黑社會啲人咁咯， 係啦冇錯， 咁但係楊怡嘅所謂證據就係佢係一個錄音嚟嘅啫喎。咁大家都知道啦，錄音其實係只可以做參考證供，唔可以做直接嘅證供噶嘛。 冇錯。 咁跟住就嗰個郭俊安就已經走咗佬啦。咁但係咧，之前佢哋用所有嘅罪名啊，即係嗰啲咩內幕交易，乜嘢都告唔入嘅。即係之前佢哋用過好多方法都告唔入嘅。咁竟然最尾係用個咁樣嘅，咁即係咁嗰句嘢冇乜特別意思㗎。你錄音我排緊戲都得㗎喎，我話。 是啊， 咁郭俊安就喺呢個劇入面講過呢句說話啦，都錄低咗㗎，會唔會有人拉咗郭俊安話佢殺咗人呢？ 係唔會啦、 即係唔可以話，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有力嘅證據囉。佢如果既然佢有咁強嘅律師團隊，好容易打呢個、錄音咋嘛。咁同埋既然佢講到佢都係咁心狠手辣嘅，佢要懟冧埋楊怡又有幾難啫。如果我從呢個方向諗。是不是 不過楊怡未必是這麼易被你懟冧的，那有他楊怡的嘛。 總之他這樣就轉頭就說他走了佬，這下東西其實是很很講不通的咯。 是啊沒錯，他真的除非你夾硬講就說他真的腦退化得那麼緊要咯。 即他當你啲觀眾腦退化是嘛，你講是。你已經唔記得咗上一集佢做過啲乜嘢啊嘛，仲唔腦退化啊，大佬？咁轉咗頭，楊怡已經食埋嗰間公司，叉住條腰喺個窗口度，嚇喺度講嘢。咁有冇搞錯啊？你成個過程都冇講，轉個頭就話郭俊演走咗七年，黐線嘅真係。唉，真係，咪算數啦，算數啦。即係其實真係垃圾到冇得再垃圾㗎啦，係啊。 係啊。 即係你要垃圾過佢嘅，真係得翻嗰啲。阿 Bob 地嗰啲咧，嗰套乜鬼玩有？哦，唔好笑嗰套叫咩？最緊要好玩啊！ 最緊要好玩哦！ 唉，真係爭嗰啲線住佢嘅啫。 哇！真係竟然可以仲差過阿嘉燕姐嗰套《倩女喜相逢》嘅，真係 哇！《倩女喜相逢》好好睇，相比之下 係冇錯。 就算上次嗰套阿蝦頭做小龍女都好睇喎，呢套。 嗰套好睇過佢，起碼有啲香港人睇得有共鳴嘅位先啦，大佬。 係啦，係啦。竟然有好多政治暗語，竟然睇到，犀利。 係啦。 甚至之前我哋話，哇，完全唔掂嘅《超時空男神》，哇，簡直係好好睇啊！相比之下， 係哇，嗰套真係爭得遠啊！嗰套好好睇咯，真係。如果同佢比， 佢嘅作用就係墊底係嘛？原來。 是我真的未见过一套咁 衰嘅。再创世纪意思是垫底嘅，再创垫底嘅世纪，明白？ 是啊， 一天一地啊，一套系啊。 再拼啊！就算十年前嗰套华捷啊，即系嗰套你话叫咩话？ 岁月风云。 岁月风云都相对好睇好多啊！如果而家咁样睇翻， 争得远啊！嗰套真系， 嗰套 你睇，你谂翻啦，两套卡士都唔同啦，嗰套刘松仁又三哥又郭海莹， 但系都可以咁差嘛？ 但呢套冇呢个卡 士都可以中间系硬 key 嗰啲植入式，唔只系植入式广告，仲系揾翻原装嗰、那个嗰、那个代言人出嚟卖翻丝绒被同埋呢个威马吓，嗰啲咩电器系嘛咁样，你都哇大佬，你都唔到你唔服嘅吓。 系 咁今次再十年之后整套咁嘢出嚟，我谂佢都即系唔知咧， 多十年都唔知呢个台。 唔知咧，系咯系咯系咯，佢都真系同蒙面超人一差唔多啊，即系都系去到二十年作咧，真系唔知点解大家都颓气，即系而家时王都有呢个问题。我哋明明我哋系觉得套嘢冇问题嘅，但系啲人都觉得唔得，真系冇办法，受咗佢影响我恐防系时王受咗佢影响啊，其实系隔住个时空受咗佢影响，系。 嗯，系。 冇啊，冇嘢讲啊，有冇补充啊？ 系。好啊，我就冇啦。 咁大家，大家再發掘一下，我哋只係間中睇咗有啲集數，都已經揾到咁多笑料啊！咁就相信呢套嘢大家當趣劇睇啊，應該好睇，好笑過好多，即係專登搞笑嗰啲劇嘅應該。 係，呢樣嘢就係可以值得愛嚟參考。大家有意去從事創作劇本嘅人咧，要學下乜嘢係唔應該做啊！ 我反面教材啊嘛， 梗係啦。 即係呢套嘢做嘅所有嘢都係反面教材啊嘛！ 誒，啲人物設定點樣咁唔討好啊？係啊， 樣樣都係啊！你唔需要特別指出嘅，佢每一樣都差，又拍攝係嘛？去到布拉格都影到咁樣衰嘅啲景啊，即係嗰啲啊， 係 樣樣都係問題，有啲服裝係嘛，著到阿周麗淇師奶咁樣係嘛？ 係啊， 周麗淇出私夥都冇咁都 OK 嘅平時啊， 係啊， 拍戲都做成咁啦。即系呢啲真系，唉，算啦，冇办法啦，冇办法。即系阿林文龙已经系力挽狂澜噶啦，帮你啊，成套戏大原来都冇用。 系啊，但系单天就难以保自尊啦。 唔系咁，佢你个角色写成咁，系咩？ 系。 嗯。点样啫？有咩可以发围啫？系嘛？ 系啦，得你一个啫，你又有一成棚演员都系。 得你一个都冇用噶，你个角色有冇得发挥先？ 系啊，冇错， 系啦，你个角色发挥都发挥唔到啊嘛！你初初以为呢套戏又话黄豆啊，林文龙咁啊，都唔系嘅，即系我哋谂预期嘅嘢，全部都冇发生嘅。 啊，系啊，唉， 咁你话得唔得？ 差嘅仲要， 都唔知边个谂出嚟嘅呢啲真系。不过当然啦，有时个问题就唔喺嗰个度桥度嘅，你过到上面审批先算啦。 系冇错， 佢最尾即系我睇个内地版嚟嘅，佢最尾仲要补翻句话，杨怡最后都系要坐监噶嘛。我话香港版未必有呢句嘢嘅， 冇拍过出嚟，但系靠字幕嚟 嘅。系啦，即系字幕加一句嗰啲，通常都系夹硬加嘅嘢嚟嘅。系 啊， 唔系拍出嚟都唔代表有嘅。咁之前古惑仔都专登加咗段话陈浩南原来系卧底啦，系咯。 系冇错， 系咯，即系唔好理佢啦，即系总之。即係都係交㗎啦，就算你睇翻個香港版，可能都唔會好好多嘅，係啊，係咯。咁相對之下，咪就係今個禮拜我哋寧願睇黃秋生嗰度 Strangers 啊，陌生人。係 啊， 仲好啲嘅大佬，仲貼地啲啊。 我哋亦都會講嘅。 啊，我會講到，會講到，大家聽下嗰段。係，我哋互相啊。 上個禮拜都講過啦。係 啊。上個禮拜冇啊，冇講過呢套啊。哦，你講阿黃啊嘛，阿黃啊有，唔止講兩個禮拜。咁係咪冇㗎啦？呢個話題應該完㗎啦，係咪？即係除非突然間香港好有話題性啦，如果唔係，我諗都唔會講。係 啊，完㗎啦。 我哋又幫佢 set 埋咗算啦，係 咪先？係咯。 我講翻延禧攻略冇咁嬲啊，係咯。 係啊。延禧 攻略反而有啲 noise 喎，依家。 延禧攻略係越嚟越大啦，個 noise。不過香港已經係遲㗎啦，因為其實第二啲地區其實已經全部做曬啦嘛，係咯。 係啊。 咁而人哋而家已經係講緊個話題啊，講咩？係講《延禧攻略》續集啦，大佬，你先講呢集。 係啊，冇錯。不過好 會唔會好係另一件事啊？ 哦，咁咪一定唔好都得啦，我保證。OK， 咁同埋仲有呢個延禧外傳啊嘛，嗰、那個已經係話拍啦嘛，咁啊講咩㗎啦？明快啲交代埋啦呢度。 佢好似話有續集啦，咁樣就呢個就係講。喂，原來是魏璎珞的女兒。 不是你說的叫番外篇，續集又另一樣東西來 的。是番外篇，是沒錯，番外篇。那就這個用魏璎珞的女兒，那個角色就是又是做她媽媽那些東西，因為得到她的遺傳，做她的東西在這裡延續這個角色。 什麼意思呢？即又由宮女做起啊？公主來的這個。 入咗去做公主，可能 唔系入咗去，佢本来就系公主啦，已经。 本来就系啊。 你讲下啦，边个公主叫咩名？同边个一对？ 公主系啦，嗰个公主咧就叫做诶华超公主啦，系啦。咁样。 华 超公主啊？ 华超就同边个啊？阿超华系是但啦，系啊。 啊，超华公主系啦。 系有冇超廉公主啊？喂。 诶，就呢个诶咩？好似个古仔会讲啊，福康安 系啊， 就以阿魏璎珞为呢个杀母仇人，跟住之后佢当咗呢个超华公主系呢个报仇对象，啊，就谂尽办法啊，对自己动情啊，即系沟女，咁系系啦， 沟完跟住劈开劈咗佢，系嘛？呢下先至报仇，先至绝啦，系嘛？ 系啦，即系呢个咩，将佢追到手，而只系。狠狠地毫無憐憫將佢一身係啦，伸開佢，等佢啊非常之黑咁樣啦，係啦。 即係條女又一樣係咁諗啊，要佢搖搖欲墜啊，係嘛？ 係啦，唉。 即係日日要同佢搞嘢，搞到搖搖欲墜喎，啊為止係嘛？係咪咁啊？喂，呢啲報仇方法一流啊！喂，我哋喂快啲同我哋報仇啊！喂，啲女喂，係咯。 係啊。 哇！報仇先令你變成香港首富。之前我哋讲过啦，啲咩报仇方法嚟嘅大佬？ 冇计啊！另外就仲有人就亦都讲过， 咁即系话系呢个公主搭呢个啊福康安， 福康安系啦， 咁样嘅，咁另外仲有一对嘅喎， 仲有一对啊，系喎，呢个佢系玩呢个四角恋情， 我都系还珠格格嚟嘅咯，其实佢系 系，另外啊呢、這个有。蒙古有一个蒙古亲王，亦都有一个叫做思远格格的物体，系啦，就是超华公主的情敌，系啦，诶又有个亲王咁嘅角色，咦，哇，四个人喎、哦，系咯， 系啊，咪还珠格格嚟咯， 系、哦，唉，我唔知道系搞笑啊定系正经噶啦，又， 啊、我睇佢影相，我就觉得系笑片嚟嘅呢度， 嗯、 公主睇睇怕都又系轻功盖世，成日打关斗噶啦，好似阿小燕子咁啊嘛。 咁未必嘅，可能系个格格系，可能个公主唔识嘅，可能系好似阿林心如咁。 定系再衰啲，其实变咗皆大欢喜啊嘛，傻嘅咁啊。 亦都有可能，咦？咁喂，如果搭多个妹仔金锁，咁咪真系齐晒脚咯，呵呵。 下一套叫做加人工量，加人工啊嘛，佢嗰个叫做 系加人工啊， 加人工量就系下一集就系讲到呢度啦，系嘛，系啦， 系啊， 啊 Captain Lance 都有份出场添啊 ，Get Up Beam 佢哋啲人真系死嘅啫，我睇到就唔想睇啦，呢一个唔好意思啊， 系啦，咁呢一套啊延禧攻略佢嘅成功嘅地方亦都有人。提過就係好似打機咁有趣啊！ 哦，呢個台灣嘅分析就話佢過癮嘅地方在乜嘢呢？就係佢其實似電玩咁，佢就點解而家啲人咁中意呢？就因為佢唔係好似以往嘅宮鬥劇咁樣咧，係鬥好耐咁都未磨到嘢出嚟，佢係集集都打，集集就已經有結果。你呢頭頂佢咩？佢嗰頭就即刻復槍。咁啊，好爽嘅，佢話睇得嚇咁樣，咁啊好似打機咁樣，每日打過關過關過關。 咁睇佢個劇名都知係打機啦，已經。 係啊，佢都夠膽寫叫攻略，咁呢啲咁新嘅字，唔知失女古裝片。係啊，咁所以係過癮，咁佢哋話咁就唔同以往嚇，佢話以往咧嗰啲啊有成，即係你一百集咁講啊，有99集都係啲壞人嘿嘿嘿嘅，係最尾個主角自贏最尾一集嘅啫。咁佢呢度唔係嘅，個主角集集都其實係打低咗佢，即係嗰集嘅，即係每集一怪咁樣你當下，即係每集有隻嘢出嚟，咁啊搞佢，咁佢又復出，咁又俾佢復出到，咁諗咯，你當咁啦。 係啊，係啊， 嗯， 同埋原來佢係94集嘅原本，不過剪到得翻70集啫，依家係。 有好多話佢哋剪走咗嗰啲劇情嘅，但係嗰啲佢都唔知真定假嘅嚇。 係啊，冇錯。 冇做到出嚟嘅呢度咁樣嘅，嗰啲就不得而知啦。係。 係啦，同埋呢套戲就帶起一個熱潮啦，咁樣亦都好多人對於魏璎珞啊。同埋阿傅恒呢一對嘅唔能夠合埋一齊啊，咁就非常之失望嘅。跟住之後有啲內地嘅綜藝節目咧， 嗰個過程貼過咗群組啦，佢咪整翻佢哋即係好似結婚咁，但係其實佢都係著成咁嘅啫，佢裏邊冇其實冇整個婚禮俾佢嘅，佢得兩個著曬紅色咁啫嘛。 跟住之後 佢反而嗰個節目好無聊嘅，我睇過啦，喺度其實係掌門人嚟嘅啫嘛。 係，不過呢啲係好。好受嘅節目嚟嘅， 咁佢齊曬人嘅，連佘詩曼都喺度嘅，同佢一齊玩嘅，咁啊成班人著曬古裝，但係喺度做埋啲現代嘢，咁好笑咁咯。其實我覺得不如佢啊，應該學埋《皆大歡喜》成咁成功係嘛，即係延禧現代版係嘛，真 係 延禧攻略啦。嗰間公司叫延禧就入去建功咁由最低層嘅，即係洗地妹咁一路上係嘛？ 係啦， 係嘛？ 咁咪直頭揾埋阿陳妍希嚟做主角咯，下次。 點解咧？ 得得。 咁你妍希公 真 係 妍希公。 我咁係嘛？我以為你話應該揾翻好姨嚟做啲，咁應該係咯。 咦？喂，如果咁樣揾埋佢老公係陳曉做啲男主角啊，咁樣唔爭在。 邊個啊？ 係啦。 點解咧？ 陳曉啊。 點解咧？ 咩？點解佢阿陳妍希老公啊嘛？係咯。 咁有咩關係咧？ 冇，搵佢做男主角啫，咁样佢一个女主角，一个男主角， 嗰套就唔会有人睇噶，同你讲。嗱、你即管都睇下，嗱我贴过出嚟，冇人有兴趣睇嘅，我话咩时装版冇人揿、啊，其实你即管睇下，佢哋用时装嚟排戏，我系觉得咧，其实我觉得已经不如佢哋做翻时装啦，好似好睇啲喎，起码班女正啲先个样时装。 嗯。 啊、你見到啲高貴妃喺度練舞咧，喂 OK 嘅喎、啊，大佬，即係短褲仔咁樣，哇，係好過而家個古裝樣好多， 成個黑魔黑係嘛？ 唔係，佢條短褲仔喺度排大氣啊！哇，幾正啊！係咯， 係 嘛？ 喂，如果有阿北打有睇呢個《我不是藥神》，佢應該都見識咗佢跳鋼管舞噶啦。 喂，你就算呢度啊，呢個魏璎珞著條工人褲咁都好睇啲啊，小雲咁啊著到。 系， 你冇睇啊？ 因 为跟住佢身边嗰、那个啊，嗰个咩名玉系嘛？个长头发好样好多，系咯，吓。 系。 虽然佢呢个古装啲人都讲得话佢好可爱，但我就唔觉啦，系咯。我觉得个时装的个好样好多嘅，你问下新年。其实成日问隔篱嗰个长头发嗰个边个，我问你平时睇过好乞人憎嗰个宫女咯。 系 新年都唔认得系嘛？咦？点解时装正咁多？系啊，时装正好多。系啊，咁我咪就话不如讲佢哋现代做多次啦，系嘛，好睇啲吓。 定系话咩啊嘛？嗰古仔系讲佢哋拍呢套戏啊嘛。 哦，咁又唔得喎，咁你搞到咁又变咗呢个厮杀片场噶咯喎。 系。 咁你又要讲佢哋咧喺私底下原来都斗得仲劲过套戏，咁你要咁拍喎，咁样唔好睇噶。 系啊。 咁你反而你就咁将佢搬到现代照做翻一次咧，可能啲人就有兴趣啲。老实讲一啲人對個角色有興趣啊，主要係咁，你咪將佢哋全部借屍還魂，咪即係皆大歡喜咯。 不過唔一定成功嘅，因為之前咧步步驚心咧都試過喺轉世嘅時候變咗個時裝版啊，又係用翻差唔多嘅演員去做啊，有少少唔同咗啦啲演員。不過嗰套係絕對冇步步驚心咁成功咯，嗰、那個就。 但係佢係咪依然係 serious 嘅？ 係 serious 啊。是正经的、都刘松仁做个皇帝，他这里又是找回刘松仁做个 CEO。 我觉得呢他应该真的变皆大欢喜是傻的好看的，即是现时装啊是搞笑的变了这样好看的。是吧 那搞笑的就时装古装没所谓啊，那就正 经。那你照拍一次古装是搞笑没意思的。 是那就正 经。拍一次古装延禧攻略搞笑的嘛，即有他带他们自己做回来，那有什么意思啊？ 喂， 即系你叫戰狼三百成班原装嘅人照拍嗰度戰狼三百啊，即系揾翻啊谢拉不特啊嚟做啊，你想唔想睇先？ 無線都差唔多試過啦。呢、這個宮心計之後整咗套唔知咩公主駕到啊嘛，又去用翻同一扎人 點搞？咁你無線自己搞爛自己係佢哋慣性啦。你呢度你會唔會搞爛呢個燃氣功能啊？即係你要 spin off 啲嘢，最少個 spin off 係唔影響佢原裝嗰套嘢先得嘅。咁你 係啊， 你走出嚟搞下笑啊，做啲佢哋而家成日都喺度搞笑㗎啦。呢套嘢。呢度係不停啊！佢哋而家真係學咗蒙面超人嘅，真係不停喺自己嗰啲 Facebook 啊，唔係冇啊！佢哋冇 Facebook， 即係自己嗰啲唔同嘅地方喺度發自己啲嘢出嚟㗎，係好勁啊，大佬！而家佢哋呢班冇人識嘅人，而家紅曬啊！ 係咁就 變咗新一代阿姐啊，大佬！ 阿謝詩曼就另一個高峰添啦，已經有嚇。 謝詩曼我就唔知啦嚇，我又唔好覺得佢真係好起眼啦，喺今次呢件事件。啊、即係我又唔好覺得啲人太過提佢嘅、啊，即係佢始終唔係做啲好，佢唔係啲主角嚟噶嘛。即係雖然你話佢係叫做一個鬥咁，但係咁佢個角色都好緊要係咪？但係佢係壞人嚟噶嘛，係咯。啲、人邊度中意佢啊？啲人中意嗰個好人皇后啊嘛。 係。 啊，個都揾佢嘅，揾佢訪問嘅，冇啊，我又唔好覺得啲人好中意陳思曼喎，因為佢係壞人啊嘛。係咯。即係佢後來變咗壞人啊嘛，最少係咁啲人咪唔中意佢咯。你開頭好似係壞人，後屘係好人嗰啲又得喎。係啊， 嗯， 啊、即係呢個同你上天堂一樣嘅啫。你以前係壞人，但係死之前嗰分鐘信耶穌就得㗎啦嘛。 嗯， 係咪？ 係、 啊。你成世人都殺人放火係嘛？跟住同耶穌一齊釘十字架，咁嗰日咪一齊上天堂咯。因為我臨死前識咗耶穌啊嘛。 嗯， 係咯。咁但你成世人做好人，但你最尾嗰下嘢，最后唔得喎，最后唔信耶稣喎，咁咪落地狱咯，系咪咁啊？ 嗯， 即系我觉得人都系咁样去批判嘅啫。咁佢你喺成个故事入边都系唔好。咁但你去到最尾咧，啊，原来佢最后都帮咗主角一嘢，咁或者最后都成为咗主角嘅朋友之一，咁先死咧。咁你又当咗佢系好人嚟噶喎？虽然佢做足成集系成套剧都系做敌人吓，咁但系调转咧吓，你想讲咩？你等我讲埋先好冇？ 但系，所以 OK 得，你讲。 咁但系大家有冇睇过呢个《没有家的女孩》咧？ 有。 第一集，佢嗰个阿 Sir 就由头到尾都好帮阿安大佑实啦吓，即系里边叫做小人啊。佢系去到最后一集，突然黑发变成佢最大敌人噶，你有冇睇？ 有，记得。 吓。咁呢下嘢咧，你就會令到你唔中意呢個阿 Sir 咯。但係呢個阿 Sir 明明做咗咁多集都係好人同埋幫佢嘅喎。嗱，你只需要最後黑化就夠噶啦。咁你呢個就係變成壞人啦。即係你以後嘅印象咧，呢個係壞人啊。 不過咁喎，正話講起創創新再創自己啊，阿楊怡嘅角色去到臨尾嘅時候咁樣調轉，我又唔覺得使得白佢喎，我又唔會覺得好好喎。 哦，咁佢唔係想幫阿周麗淇啊嘛，佢自己想搶咗阿郭晉安個公司啫嘛。 啊，係咁樣，即係佢係帶咗自己嘅目的去做，就並非係幫佢。OK， 咁樣明白。 唔知啦，即係總之同埋你加埋係阿楊怡做，你咪爭咯，冇嘢嘅，我覺得係咯。但係個做可能你 OK 嘅，嗰、那個佘詩曼做可能你就覺得 OK 嘅，係咯。 或者揾個靚啲嘅，係咯。 哦，有關靚啲事。 有機會㗎、 啊，即係唔係揾個木偶做啊？ 係啊， 咁我呢個我唔可以假設啦、啊、即係你一你從係有嘅作品去睇翻啊嘛，咁咪就係咁咯，咪就係所有角色啦，去到後來逆轉成為乜嘢咧？佢哋就反而會即係喺咗嗰個印象。嗱，好簡單，佢呢套嘢全差唔多全角色逆轉㗎嘛，呢套野攻略。所有早期同佢即係好似唔妥啊，或者嗰啲咁，你嗰個名誉都係啦，開頭整鬼佢嘅。咁咧，但係後屘變咗佢好 friend 嘅 friend， 仲要為佢死啊嘛！咁你咪好記得咯，你咪覺得哇呢、這個女仔真係好，係咩？你睇翻開頭，佢唔好嘅喎、哦，你唔記得曬啊？係啊，咪唔記得曬咯， 真係唔記得曬喎，真係 唔記得曬。因為你早期敵人嚇，後屘嘅朋友咁你睇龍珠嗰啲都係㗎啦，係咪？ 係。 咁你會唔會調翻轉頭覺得比達地係壞人啊？魔童就係壞人咩？唔會㗎。你咪覺得佢哋係同伴嚟咯，因為佢後來係同伴嘛。嗱，當然你喺龍珠，佢係好早已經即係係同伴啦。咁但係其實唔關時間事㗎。 嗯， 係啊，即係其實你只要係最後嗰刻逆轉，其實佢就係計最後嘅，係。 嗯， 即係所以我咪就係話呢個同上天堂嘅 嘅條件係一樣咯，計最後噶嘛。 係。 係咯，係計最後嘅。咁你都係啦。咁我都知道好多咧，以前咧嗰啲即係要想攞到一個地嚟安葬啊，咁就會好多時咧臨尾就信一信天主教，明拜咗一世佛或者食咗一世齋或者 whatever。你最尾突然間入教啊？為咩咧？就因為咁就會有去咗天主教墳場度可以有地葬。 嗯， 係嘛？係咪真係咁啊？即係當然都唔係永久噶啦，都要起骨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咁嘅感覺啦，嚇，係啦， 嗯， 係啦。咁啊，真實個天堂啊，梗係冇你咁著數啦。即係呢啲，我覺得喺人間嘅即係嘅計算啫。OK， 我唔信啫嚇，咁兒戲嘅嚇。 系啊， 咁啊儿戏攻略啦，唔系言戏攻略啊，呢度系，即系你以为真系咁就上到天堂就真系儿戏咗啲，即系临尾咁就可以咁啊搭一搭车咁啊有天主教坟场葬咁，嗱即系唔系呢啲我真系即系识得啊，我真系识得有啲咁嘅嘅状况嘅，吓仲唔少嘅， 系啊， 但系呢啲讲即系已经系旧啲嘅年代嘅事啦，我都唔知而家仲有冇呢一套啦， 有啊， 都仲有系嘛，都仲有。 哦， 系嘛？即甚至乎系咪想入一啲天主教学校系要信天主教嘅咧？我唔知啊，我唔知道有冇呢个关系。诶，或者 分数多啲 咯，分数多啲咯，系咯，佢唔系话佢系啦，冇错，即可能佢为咗系攞到高啲分，咁佢咪入教咯？咁即系呢啲咁咯，系咯，就咁啦。咁呢个扯远咗少少，系即系我做个比喻啫，吓做个比喻啫，吓。咁我谂你信唔信呢啲系到时有样嘢去即知嘅，你呃唔到个上帝嘅系啦，即系你呢啲呃到个教会啫吓，呃唔到个上帝嘅系啦系啦系啦，冇咁儿戏嘅系啦。OK 好，咁啊芬芬有咩讲？芬芬冇咩讲嘢。 冇啦，冇乜意见。 冇乜意见， 因为都冇跟，因为都冇跟。 直情冇睇系嘛，芬芬冇睇言戏。 系啊系啊。 嗯， 哦， 唔系，得闲你试下睇啊，好好睇嘅，出奇地啦。我系唔中意睇大陆剧，亦都唔中意睇宫斗嘅，其实吓， 嗯， 吓，但系呢套啊唔同嘅，系啊 ， 你即管系直情系卡通嚟，我觉得佢做啲嘢吓，系，亦都唔系好人嚟噶个主角，系佢只系有仇报仇嘅啫，佢唔理你噶佢，系啊，即系你顶到我咪报复咯，即系佢净系。是一个行动版的半泽直树，半泽直树是讲的嘛，成日讲埋出口的嘛，我十倍奉还的，他不跟你讲的，他转头就整你的了，他不出声的，他整你都不会出声的，整完他都不会认是他整的，这样的，是啊，是很好现实的，这件事是啊是啊，即是不正常的，其实在剧来讲是不正常的，你讲这个是现实啫，在剧来讲是不正常的。即系佢冇以往你主角嗰啲咁嘅，即系咁嘅包袱噶，一啲都冇。系，即系总之佢系有一种佢自以为嘅正义啫，其实佢唔系正义噶，系。即系其实佢害人系多过嗰啲坏人噶，我老实讲啊。系，即系只要佢认定你系敌人，佢就会整你。其实佢可能嗰个人无辜噶，系啊，系啊。就是一個咁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大家睇得好好過癮嘅，會係啦，咁你即管睇下，未睇過嘅朋友聽眾即管睇下，即係要開下眼界，